21:0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最后一个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1月真的是要过完了，我是工作男叶谦，所以呢，稍微安静一下自己的心，把这一首来自 Karen Ann 卡琳安的这首歌叫做《你能找到最棒的》。Greatest you can find、你能找到最好的东西、献给大家。 愿接下来的2小时男左女右的陪伴当中、你真的可以找到对你而言最好的一种收听的快乐也好，或者是愉悦也好。反正呢，在睡前既然你选择了广播，找到了男左女右，能让你的心情变得好一点，我们责无旁贷。 是， 而且第一时段呢，我们是欢迎大家入场，第二时段呢会有东城区的叶谦弹吉他啊，第三时段呢会有暖文章和冷笑话，第四时段大家收拾收拾准备睡觉了。 是、 这是这么多年来男左女右陪伴大家啊固有的一些，应该说是这个流程哈、和新朋友介绍一下，如果你想在听节目的同时也和我们互动，为男左女右增加 KPI 增加人气的话呢，都可以到听听 FM， 就是在这个 APP 当中找到听听 FM，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聊天室，咵你就进入到聊天室哈，一下子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朋友，面朝大海，仰望星空，午后的彩云，雪孩子无限温酒、山外九山啊， 怎么了？咱们这儿 就是你一进去 啊，你就会看到这些名字。哎呀， 今天聊天室里这么澎湃呢。 对，就是这个名字哈，就一下子发现你的世界变大了、就是格局也撑开了啊。白天的那些什么蝇营狗苟啊，都不重要了啊。就是、情绪上的那些小小的跌宕啊，小疙瘩呀，都解开了。 是，白天活得不容易、 谁容易啊？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哈。我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呢，是一首新歌啊，是11月的一首新歌，同时呢，也是众多歌手大合唱的一首歌 啊。 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大合唱的歌曲。 看怎么了？他今天要合唱特散，我是不喜欢的。但是要合唱的特抱团，我也很喜欢。 那老叶，你给介绍、你来鉴定一下哈，这首歌、名字叫《爱之日常音乐节》。 学习心胸更辽阔，无谓的忧伤抛在你身后，不要让泪流，别再独自走。风中的你，放开双手跟着我。现在伸出你的手， 现在开始做朋友，给彼此一个真诚的笑容。 现在伸出我的手， 现在开始我们更自由， 世界需要我们一起向前走。 现在伸出你的手， 现在开始做朋友， 给彼此一颗真诚的笑容。 现在伸出我的手， 现在开始我们更自由， 世界需要我们一起向前走。 收到哟， 在伸出我的手，现在开始我们更自由。 世界需要我们一起向前走， 现在伸出你的手， 现在开始我们更自由，世界需要我们一起向前走。 伸出你的手，现在开始我们更自由，世界需要我们一起。 你听出了哪位歌手的声音呢？说实话，就是如此多的歌手共同演唱这一首歌，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哈。这是来自爱之日常音乐节的主题歌，我们听到了徐佳莹、光良、陶晶莹、魏如萱、杨乃文、Aline、彭佳慧、万芳、伍思凯、江美琪、还有萧煌奇等等等等啊。就是那个声音辨识度非常高， 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熟悉的声音，你一时半会儿你就反应不过来，但是你在之前，你在中学的时候好像一直是听着他们的声音长大， 哎，尤其伍思凯的高音 是、 这首歌还是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哈。在十一月末的时候发行呢，第一时间我听到它就觉得好像回到了上学的时候，很像是大家在一起合唱一首歌啊，为了马上就要到来的新年啊，我们会有新年联欢晚会啊，大家一起筹备节目的时候那种感觉。我今天还跟同事们说，我说其实真的挺怀念上学那会儿，一到了这个时候该干什么了，准备写明信片了 啊， 得买新年贺卡了， 是是， 对吧？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要选择给哪些朋友买带音乐的啊，音乐贺卡比较贵啊、哪些朋友是立体的啊，我说的是七零后的小时候啊， 小立体， 哎，哪些呢是买那种套系的啊，哎，你想想那个时候如果全班都送一遍的话，真的这个投入度还是蛮高的。 还有最早的时候，也不是最早了，也就是其实八十年代初啊，还是什么时候，七十年代末，我记得送挂历、特别流行送那种挂年就跟年画一样的挂历，还是很好看的， 大明星的， 是有大明星，后来有大明星的， 有大明星的，还有世界著名景点的， 是是， 我印象中我对悉尼歌剧院啊、就是从挂历上看到的， 这挂历 不是，这个闭壳式的建筑太有意思了， 是啊， 多年之后，对，再去到那里看到那个贝壳建筑的时候，发现它确实那么好看，但是它真的没有那么大。 那个时候其实对外来的这种信息量是很局限的，那个时候咱们没有网络嘛，没有网，不是网络年代，所以你通过这些图片，通过这些就是最新拍的，人家都得跟你说，哎，这是今年最新拍的这种，你知道吧？这那意思就是这是今年他那儿的模样、这是今年这个明星的模样，所以你就是感觉啊，这个哎呦，一年到头可算知道一些外界最那个感觉最华丽的地方啊，最华丽的这些人群是什么样子的，那个就是接受的这个角度， 就是有些仪式感的东西，慢慢的我们开始用其他的方式来取代。但其实你知道吗，其实你现在这个年龄段应该有感觉了，就是你对很多新鲜事物啊，或者是有些东西开始越来越不在意了， 这种不在意的事情变得特别的自己就能原谅自己了。 那是我的失误啊、那其实我们这些就是你说的这个年龄段的人或者是这一群类的人的一种忽视啊、这个忽视其实挺遗憾的。 这个东西其实就叫做懒啊、就是仪式感这种东西呢，它确实是要花时间花精力的，所以我们特别喜欢你的生活当中能有一些很重仪式感，但是它不是给别人添麻烦那种啊，不是说我对你做了这些事情你就得回报给我这个事情、而是它会定期的组织大家在一起啊、看看电影吃吃饭，对吧，缓解一下工作压力，然后一年到了尾声啊、在这个可控的范围内啊、在这个做好疫情的可控范围内我们聚一聚。 对，你说这个仪式感你并不用太复杂，哪怕是就是长者，比如说你聚会同学的聚会中，学长为先坐在上座，对吧？或者是有老师坐在上座，那你可能是先发言提一杯啊，就这种提一杯。对，这个先发言的人，其实他也就是这样一个简短的、很有意思的、很有情的这么一个简短的一个发言，这就是其实就是仪式感。现在我们好像连这个仪式感都给。就有点省了，这种感觉，哎，大家随便吃随便喝吧，哎，不要这样吧，就全是这种。 你定， 对， 我都行。 是是， 就是这样的话越来越多了哈，就像你这张盘啊，天气冷了吗？啊，开始咯咯哒哒了啊，来，我这边有啊，我这边歌非常给力啊，给力到什么程度呢？我不知道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这两天会不会有些朋友一听到这个音乐就好敏感呢，就一下展现出。一个朋友他的生活场景，而这首歌真的非常的有来头，这是一首德语歌曲啊， 这而且是老、 哎、 老曲子改编 的， 是吧？ 来，我们听听这首 Aloha。 10 Wochen nur das Deck geschrubbt, hab die Welt verflucht, in den Wind gespuckt und salziges Wasser geschluckt.Als wir den Anker warfen, war es himmlische Ruhe und die Sonne stand senkrecht am Himmel.Als ich über die Reling sah, da glaubte ich zu träumen. Da waren 1000 Boote und sie hielten auf uns zu. In den Booten waren Männer und Frauen. Ihre Leiber glänzten in der Sonne. Und sie sangen ein Lied, das kam mir seltsam bekannt vor. Aber so hatte ich's noch nie. 首歌首先 Aloha 是夏威夷，夏威夷， 夏威夷，夏威夷。 这首歌很有魔力啊，就是你听过以后你就脑海中就自动啊就不断的重复这个， 嗯， 它的意思就是要加油加油， 啊， 你好加油。这是一首德语歌，它是诞生在1994年， 它这个 超级久远哈。 这个简单啊，其实并不代表着它就是什么就是洗脑歌曲啊，或者是什么什么歌曲。它的简单是在于它也是一合唱，你发现没有？它的这个旋律啊， 行进感 对行进感和，但是它带着一堆好像是夏令营的孩子在合唱这种感觉，一直在往前行进着。 有人说这首歌有一种特别的东西，嗯， 对， 是生命的感召，是随便的呐喊，是命运的嘲笑， 嗯， 是勇敢的面对， 是一个中低音极其出色的辅导员， 是快乐的进。就是进击啊，就往前走。 这唱歌 的 人 挺近， 唱歌的人嗓音很好的。 哎，但是我觉得特别妙的一点是什么？这首歌之所以在近期哈，啊，又被大家一下子认识到， 嗯， 是因为在短视频当中有一个新农村的啊，新农村的一个男人啊，他拍了一段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展示新农村生活，他就用了这段音乐。 嗯， 然后每天就是用各个方位就像拍大片一样在展示他的生活，非常有魔力，而且他的每一个镜头都踩在这个节奏上。 因为你们其实不是常，就是咱们都不是常年生活在这个你说的这种 农村 的生活，所以你肯定是很猎奇的一个， 对对， 一个你肯定是很高兴去看到他每天早上那种清澈的生活，嗯，那种繁忙而清澈的生活， 嗯， 对，所以你有一种深深的就是羡慕感，或者也有一种深深的探究感，这种感觉都在。 我觉得更多的是，虽然他的整个生活的场景和我们离得很远， 嗯， 但是你能感受到他的乐观。 是 他在这个事情当中啊，他展示这个生活的那种知足、满足还有幸福。 嗯， 另外就是，你会觉得他拍摄的那个手法， 嗯， 有人说他一定是幕后有团队，有各种摄像机在对着他。 哦，那么专业吗？ 但他自己说没有。他就给大家解密他是如何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哈， 啊， 觉得很厉害。然后因为这首歌呢，我特别问了一下哈，我不是凡尔赛，我只有一位在国外的好朋友，他刚好在德国， 嗯， 然后我就把这首歌呢发给他，我说这个视频呢，因为选择了这个音乐哈，让这段音乐在中国目前特别的受欢迎。然后他就说啊，我都没有听过。他就去查了一下，发现是90年代的歌曲，而且这首歌的内容啊，他主要是写了一个水手，就是他回忆里的画面，而且这个歌手他可能曾经就是过水手， 嗯， 而且他就是汉堡人， 哦， 这是他最成功的专辑，所以互联网特别的奇妙哈，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机缘巧合， 有点意思哈。 对，让我们多年之后，你只要今天听完以后，你就会莫名其妙的生成这段音乐，在你的上楼下楼啊，翻开抽屉推开门的时候都会感觉得到。 我现在有点相信你说就是这位仁兄他是自己来拍自己来剪然后自己来配乐，是因为他选了这个行进感很强的点儿， 嗯， 也很死的这种音乐，他好掐点儿， 嗯， 就是说你不是刚才说你看他的每一帧每一什么秒都是他很在点儿上吗？就说明了他这个人本身节奏感也很棒，他的律动感也很棒，他有这种天赋。然后第二呢，是他选的很简单，他可以把自己的那个每帧每秒就掐在自己选的这个音乐的这点儿里边，所以让大家看的也很舒服，这是能办到的， 就是， 嗯，不用团队的。 可以说因为短视频的诞生哈，让很多音乐可能有了另一个方式与大家见面的机会啊， 嗯， 因为可能大家听德语歌都比较少啊，所以这个德语歌它的这种状态要一下子被这么多年之后哈，啊，才发现了，足以见得其实好的音乐不会被埋没， 是， 啊， 嗯， 可能目前它只是淡淡的被小众知道， 嗯， 很快它就会被更多人知晓，嗯，啊，这个时段呢欢迎大家入场，我们的最后啊，第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是叶谦带来的， 是来自尼克·琼纳斯的 Close 接近， 我们第二时段听东城区的夜间弹吉他。

欢迎光临十一月最后一个星期二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第二时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老朋友知道哈，今年的下半年开始呢，我们推出了东城区的叶谦弹吉他环节。 他这么介绍，我觉得特别古朴啊，特古典，特别特别的质朴，特高兴。因为他如果说朝阳区的啊，完了名分太大，你知道吗？或者是他说海淀区的，完了这地儿太大。他就说到了我们北京一个最古朴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区，东城区，现在真的是最小的一个区了。东城区原来还算大啊，原来还算大。 就是说弹吉他的人在东城区可能没有那么多， 没有。 所以我刚才说，我以前曾经说过1000个。 人东城区的孩子那时候都背着琴往海淀跑，去跟人家交流技艺去啊。海淀那边的那个琴手更多。 那咱这是给你热下身呢，还是？你就直接来呢， 还跑什么的，行，我 这样吧，我们还是热一下身哈。 对， 你还 可以给我调一下麦呢。 对，我们在和这个所有的新朋友老朋友打声招呼，如果听节目的同时也想和我们互动的话，欢迎大家登录听听 FM。 那听听 FM 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找到你的 APP 下载听听 FM。贝贝，这个才艺18年以后请再练，好吧？对，哎，哎， 不是，我每天晚上都这么吹，就是给我儿子吹，他起夜的。 街道走了好久，我们各自沉默，看似毫无破绽的面孔，幸福在。说破，一开口覆水难收。如果说你要走，请不要回头，怕眼泪最后撑不了那么久。用一次分手换一句朋友， 这个旋律好多朋友都会想起，这是一首韩语歌哈，觉得好熟啊。对啊，孝琳的 再见。而这首歌今天晚上我们听到的版本呢，是来自于文文翻唱的，这也是腾讯音乐娱乐特别企划的返场之重绎，就是他们呢将海外不同语种的经典曲目重新填成中文，然后呢与不同风格和地域特色文化的音乐上演一场盛大的梦幻联动。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啊，就是笑琳演唱的《再见》。 哎呦，你说这个， 哎， 一说这个笑琳啊，我差点以为是， 咱不是说相声的， 对，笑琳李国盛那个，我在想这是不是 歌手， 对，这是不是原来的那个老艺人的闺女啊，她唱的什么歌曲。 而且于文文的嗓音呢也是很有特点的， 对， 像一阵微风啊，把我们这个回忆就给撩拨开来了。 是， 看来你是不想让我再说了啊。 没有， 这个已经有点催场的架势了。 一般说的时候我都有那种习惯半月 暖文章就读起来了哈。 对， 话不多说啊，大家已经期待已久了， 就 看看今天晚上能不能超越昨晚，昨晚的辉煌还在我的耳边。 不，今天我们都是安静一天，然后热闹一天，今天安静一下啊。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er to make me a Canberra shirt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Without no seams, no needle work. Then she will be true love of mine.Tell her to find me an echoes of light.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Between the soul and the sea strange. Then she'll be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er to rib it with sigil of leather.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And gathered is for in dunches of heather. Then she wi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Then she wi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你给我唱不好，你别拍了。 就像你表情包里看到那个赵本山拍手 啊， 我就是这个架势的，一定要替聊天室中的大家好，把这个掌声传给叶谦。至少啊，大家在此刻发出的共鸣是不错啊，和昨天晚上比是两种风格。 是。 哎呀，我怎么把你的话筒给灭了？ 你怕两个都同时开开，我这声太大哈。 确确实实哈， 这个歌其实有好多朋友就说你又唱了寂静之声了，你又唱什么 Let It Be， 你又唱黑就你干脆把这 Scarborough Fair 就给唱了吧。因为为什么我不敢唱，你知道敢翻唱这首歌的人都是谁吗？都是莎拉布莱曼，都是Simon， 就是保罗西蒙， 还有像 Celine Dion 这样，他们才敢去触摸去翻唱。你别看它简单，你一唱你就知道根本唱不下来，根本不简单。这种就是古老的古典的这种民谣，你想把它唱完美了，把它唱实在了，你把它想太简单了，你只要唱就知道了。 你做到了， 我这不还真是做不到。 老叶，你2021年又完成了一件生命当中哈、从未做过的事情。 嗯， 要说今天呢是11月的尾声，然后接下来呢，2021年就只剩下31天了， 是 365天，只剩下31天了。其实我们在年初立的那些 flag 啊，我们希望自己完成的事情里，有多少件还可以真的最后的冲刺啊，在最后的31天把它完成。可能你在年初的时候从没有想过会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弹吉他， 嗯，是 没有想过吧？ 没有， 更没有想过 啊！我那时候正疱疹呢，我哪想吉他？ 更没有想过挑战了一首又一首自己挚爱的曲目。 是啊， 对，叶谦有一天真的把他就是希望买到的，就是过往的欧美经典曲目啊，吉他曲啊，给我发过来了。 我跟你说、 就是、 我还没跟你说这笑话呢， 买不到了。 人家后来给我发回来，这个商家给我发回来，劝退、为什么他劝退呢？他说一呢，您要的这个我们已经库存已经太久了，找不着了，就算找到我怕品相很难看，就给您发过来，他又不复盘，那个盘就附的那张 CD 啊肯定是丢了，如果您还想要只能发您一套这样书。后来我说这个书你能不能发我几篇我看看里边是什么样，结果他发过来我一看，哦，也没有功能谱，也没有什么什么的很大的字，所以他又不复盘，那么就其实对我来说就失去意义了，我就没法、 你是在网上买的， 是是那个商家就劝退，然后我才跟你说的，我说得了我呀西单王府井吧，我去西单王府井，对，结果跟你说很可悲的是 没有买到。 嗯，没有， 因为确确实实大家，因为我发现啊现在有很多就是你单独去找是可以找到这首歌的吉他谱的， 对， 都是单独的， 是 你如果把它集结成册，像早年间那样什么吉他入门100首，什么那个吉他经典300首， 没错， 太少了。 嗯， 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于单独的哈，不太会，所以这个给你增加了一些难度，但是啊 but 啊， 我会一点一点的把这些歌都就尽量想起来，然后凑齐在网上都找到给大家唱。 好的，这是我们的福气哈，能够在男中女幼14年的时候感受到了老嘉宾的人生中又一个艺术细胞被我们炸出来了啊。 好吧，听一首真正有艺术细胞的，现在也是老小伙子们了， Man Five 这首歌曲 好。 trying. I do not mind if I die trying. How 如何怎样，这是来自 Maroon 5的一首歌曲。 哎，他们的这个风格哈，就是带动人的情绪， 是、 这种能耐是非常了得的。晚上的9:47，您正在锁定的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我们是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00到11:00，都会陪伴你2个小时，听音乐、聊天。还有就是读暖文章和冷笑话， 是 啊，这个呢对于新朋友来说可能是想知道的。2022年呢，我们的播出时间也没有改变哈，还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00到11:00。下面我要带来的这首歌呢，也是最近哈在优酷啊、上面一部新的连续剧当中的插曲啊。如果你问我这部剧好不好看，因为我非常喜欢杨紫。所以我不敢说我的评价很客观哈，那肯定是好啊、对吧， 听一下 这首歌也很好听，是对爱的渴望，来自 靠太阳最近的地方， 房东的妈。 是不是叫天堂，哪里不用假装坚强，过得不慌不忙，有多少人跟我一样还迷失在路上，向另一个国度眺望，想重新活一场。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淌，是因为快忘了家的模样。我的伤悲都阻着我成长，可以走错方向，当鸟儿没有了翅膀，谁代替它飞翔，当空气没有了花香，谁又能去绽放，如果一定要谈梦想，是有勇气流浪，可最奢望的时光是你们在身旁，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淌，是因为快忘了家的模样，我的伤悲都阻止我成长，和一个人容易走错方向， 电视剧中的一首歌。这部剧呢还在热播当中啊、这是由毕淑敏的同名小说改编。本剧讲述了赫顿通过心理咨询解析多位来访者心理问题的成因，帮助他们梳理心理的问题，重新拥抱美好生活的动人故事。 嗯， 这一路上呢他和电台主播， 嗯， 里面有电台主播，是一个男主播钱开义，意外结识的好友叶家辉以及闺蜜汤丽丽一起，在一系列笑与泪交织的经历中疗愈他人，也收获了自愈。 是，这个就 你得看看， 我也去看看，因为我正学习这些事情，而且他是被那个电视剧演绎化了的话，他会很轻松很愉悦，我估计。 而且我觉得这部剧它给我带来最大的震撼是，它展示了很多我们看以往剧不同的视角，就是触及到了人心理的问题。 哦， 这个因为叶谦他确实在研究这个心理学哈，就每天晚上他送我回家的时候就听心理学的课， 啊，有时候听得我就是对他这个人哈，我坐在他后面嘛哈，我也是心里瑟瑟发抖啊。 我干嘛我 觉得这个 怪异， 哎，怎么突然间想研究心理学了？ 我就不在你面前是个怪异， 啊，怎么定期听一些恐怖故事， 嗯， 完了又听心理学的课，哎，就真的他每次听的东西都不一样。 是我憨你辈儿啊，我 瑟瑟发抖。 你把我当，我跟你说，就是这个青春洋溢的这个劲儿，就是在你这个戏里边。为什么我想去看？因为本身老师就教导我们说，你这个事情，是帮助别人的， 是的， 是行善的，是一切都要是善举的，就是你的心底特别特别宽容，才能去干这件事。 嗯， 好，让您想的我抱着恐怖的心，抱着一颗 不，就是你的听觉世界，落差和这个丰富度哈，有点惊到我了。 嗯， 就是时常我也想跟着听听吧，我发现怎么变化这么多啊！今天本来听这个还有相声啊，各位朋友啊，还有相声啊，恐怖故事。有男生讲的恐怖故事，女生讲的恐怖故事， 嗯，有男生装女的讲的恐怖故事， 啊， 有女的装男的讲的， 定期又是心理学的课程哈， 是 很奇怪，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部戏，而且这部戏我觉得拍摄的角度以及整个班底的用心都非常的高水准， 好， 就是有电影画面感，而且我嘛毕竟是有这个自己喜欢的演员在其中， 是， 所以我看的时候可能就是全盘接受啊，这个可能我也不敢完全的就是评判他，客观的评判他，但是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看，因为每个人都会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 嗯， 因为我们都经历过那样的心理问题， 是，来一首 Reggae 雷击风格的音乐吧，可以轻松一下，叫做我的星星，来自 Boy George。 好的，听完这首歌，我们第三十段见。 Suspicious mind,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30号11月最后一个晚上的第30段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嘉宾叶谦也在这里。 工作嘉宾， 我不是飞行嘉宾啊，我是工作的。 给自己重新定位了。 是， 好了，这个时段呢，也是大家熟悉的暖文章和冷笑话时段。那么，请上才艺。 上一时段是弹唱嘉宾，这一时段是笑话嘉宾啊。然后综其所述，就是一周的工作嘉宾。今天带来的是早上小姨子上门，送给小姨子是谁？你知道吗？你我给你回忆，我给你普及一下啊。你比如说你。就是我弟弟叶虚的小姨子，为什么呢？因为你姐姐韩美是我弟弟的爱人，所以你就是他的小姨子啊。姑且这么理解啊，小姨子上门呢，你比如说小姨子你上门给谁呢？给叶虚啊，递了一只兔子，哎，上门一只兔子快递过去，然后小姨子说呢，这姐让我交给你的啊。说完，提着行李箱就匆匆离开了。然后呢，这个11点呢，他老婆啊，也就是韩美吧，你这么想，在这个自己那个服装店啊，打来电话了，忙完了这一上午了，打来电话了，问这个丈夫，也就是叶旭，哎，你这个兔子收到了吗？叶旭说，收到了，收到了，然后韩美又说，哎呀，这个韩丽啊，他出差，让咱们给照看一下，你知道吧？你给他喂点什么菜叶子呀，小胡萝卜什么的啊。叶旭说。喂点菜叶子是吧？啊，挂了电话，叶旭望着锅里的红烧兔肉，陷入了深思，然后往里又加了点香菜叶子。 Our romance is growing flat, for you like this and the other, while I go for this and that.Goodness knows what the end will be. Oh, I don't know where I'm at. It looks as if we two will never be one. Something must be done. You say either, I say either. You say neither, and I say neither. Either, either.Neither, neither,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Yes, you like potato, and I like potato. You like tomato, and I like tomato. Potato, potato, tomato, tomato.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But oh, if we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then we must partAnd oh, if we ever part, then that might break my heart. So if you like pajamas, I like pajamas. I'll wear pajamas, give up pajamas. For we know we need each other, so we better call it off, off. Oh,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yeah. You say laughAnd I say laughter, you say after, and I say after. Laughter, laughter, after, after,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You like vanilla, and I like vanilla. You sarsaparilla, and I sarsaparilla. Vanilla, vanilla, or chocolate strawberry,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But oh, if we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then we must part. And oh, if we ever part, then that might break my heart. So if you go for oysters and I go for oysters, I'll order oysters and cancel the oysters. For we know we need each other, so we better call the calling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boys. You like potato? And tomato. And you like tomato. Potato. Potato. Tomato. Tomato.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But oh, if we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then we must part. And oh, if we ever part, then that might break my heart. Oh, so if you like pajamas, like pajamas, I wear pajamas. You got pajamas. But we know we need each other, so we better call the calling of home.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会听饿的一首歌。 这个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跟艾拉呀，这歌你教你可能是教我弟弟怎么接着往下做这个兔子啊 potato tomato potato tomato、 哦、小兔多可爱呀、啊、怎么能吃兔兔呢？ 你没吃过双那个， 我还真 麻辣兔头啊， 我真不吃， 不吃那个啊， 就是我因为我哥哥嫂子都属兔子的， 哦哦哦， 所以我就不吃兔子。 嗯， 这个每人不一样哈。 对对对，嗯， 好吧，来听听今天晚上我与大家分享的对于每个人而言哈都很有感触的一篇文章，因为确确实实我们的2021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了。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2021年最后一个月，愿你历尽沧桑，内心依然无恙。你是什么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是一睁一闭眼睛一周就过去了，再一睁一闭一个月就过去了，还是当你发现只剩一个月2021就要结束了，总感觉这一年比往常任何一年都要短，但这一年经历的事儿好像又比以往都长。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被时代的洪流裹挟，被周围的一切推着往前走，但不管怎样，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所有将来皆可期盼。12月而至，我们依然坚定地相信未来，相信更好的自己。关于健康，无病无灾便是福泽绵长。有人说，成年人的世界，谁不是一边躺着伤口，一边舔着伤口，一边奔赴战场。可是这一年，我们也看到了太多的疾病和死亡。2021年的第一天，25岁的《巴啦啦小魔仙》演员孙乔露心梗猝死，让他的妈妈尝尽尝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之苦。2021年第251天，网红抗癌小伙阿健依然无力阻止病魔的脚步，100多条的抗癌视频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礼物。人在健康的时候总有一种错觉，以为死神只会光顾那些垂垂老矣的人，但其实不是。人生短短几十年，你对身体的每一次忽视，对欲望的每一次放纵，都会成为埋在你身体里的定时炸弹。最后，不是梦想遥不可及，而是你的身体先举旗投降。人生在世，有些疾病和意外是无法挽救的命运，但是有些惨痛悲剧本可以避免。著名的哲学家斯宾诺莎说，保持健康是做人的责任， 人生在世，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无病无灾。生活再难，行路再匆忙，我们都有责任照顾好自己，好好吃饭，用心对待三餐四季，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好好睡觉，保证充足的睡眠，身体休息好了，才能有源源不断的能量。保持情绪稳定，心态对了，你会活得更轻松，更幸福。生命只有一次，愿每个人都能爱护好身体，安然迎接每一个朝阳。关于工作，与其抱怨，不如改变。前几天有个朋友跟我吐槽，不想工作了，想去创业。我问为什么，他说，我只拿这点钱，凭什么去做那么多工作啊？创业的话，挣的钱都是自己的，自由还有底气。我没有回复，他也没有再说第二遍。成年人的世界，很多时候不尽如人意，但一个人对待工作的态度，也往往也可以预见他的未来。一个人只会抱怨工作的人，不管做什么，都很难成功。生活如鱼饮水，工作也一样，没有一份工作是不委屈的。就像你永远想象不到与你擦肩而过的那个人，此时此刻正在承受什么。但抱怨是这个世界上最无用的情绪。作为家里的经济支柱，既然选择了远方，那便只能风雨兼程。有一句话很现实，世人慌慌张张，不过是图碎银几两，偏偏这碎银几两能解世间惆怅，可让父母安康，可护佑子女成长。工作虽然很累，但是它带来的回报托举起了一个家庭的幸福，也让我们更有底气行走在人世间。所以与其抱怨，不如从现在起调整自己的心态，用心沉淀自己，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和价值。当你站到更高的位置上，看到更远的风景，给家人更多幸福，你就会感谢那个没有轻言放弃、勇敢前行的自己。关于感情，感恩相遇，不负不欠。这个世界很大，人和人相遇的可能性是千万分之一。有些人注定一生没有交集。这个世界也很小，你会遇见谁，其实都是命中注定的。有的人只是第一次相见，便觉心生欢喜，相知恨晚。有的人即使相处很久，依然无法成为交心的密友。有些人原以为可以再见到，却转瞬即逝在彼此的生命中。回首这一年，我们都经历了太多，也更能深刻体会到这人生的滋味。人生如旅，我们是别人路上的过客，他人亦是我们旅途中的风景。尽管有那么多不舍，但人各有各的路，我们感恩相遇，也接受别离。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不管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也请带着一颗感恩的心 珍惜所有的缘分，常回家聚聚，多陪陪父母，珍惜我们还能和他们在一起的每时每刻，好好陪伴身边的爱人，真情难得，良人难觅，别等缘分尽了才遗憾那份感情。珍惜那个一直帮你的人，他不一定为你锦上添花，但一定会在你危难时雪中送炭。余生不长，愿你真心相待，也被这个世界温柔善待。关于生活，心有所期，全力以赴。2021年只剩最后的31天了，这一年你过得怎么样？卷土重来的新冠，突如其来的暴雨，这一年我们被迫接受了很多突如其来的苦难，也经历了很多世事的沧桑与艰辛。想要努力变成更好的自己，可是眼前的坎儿一个接着一个，想要保护最爱的人，却时常陷入无力和自责之中。明明已经拼尽全力，但好像生活依旧不尽如人意。所以很多人都期盼着艰难的2021年快点过去，也才更期盼2022。可是未来会更好吗？谁也不知道。年纪越大就越明白，人生哪有那么多好运，当下拥有即是最好。这一年其实你已经活成了自己的英雄，在孤独前没有流泪，在荆棘前没有后退，在愤怒前没有崩溃。那些曾以为跨不过去的沟沟坎坎，都构成了我们各自独特的人生。或许这就是2021年的意义。而我也始终相信，所有的经历都只是种子，只有经过埋葬才有生机。很喜欢董卿说过的一句话，世间很多美好的事物并非触手可及的，经过了时间的酝酿和打磨，等待结果才会显得更加珍贵。时间不会倒退，人生不能重启，但梦想却始终可期。只要未来一天没有到来，我们依然有机会去遇见更好的自己。时光荏苒，一年将近，但冬已至，春不远。天地如此，人生亦然。只要你还怀揣着对美好的向往，就别放弃每一点变好的努力，用更加努力的姿态，以全新的姿态再次出发吧。12月，愿你珍惜所有的善意和爱意，不负时光，不忘初心。12月，愿你始终怀揣热情，善良且温柔，自信且谦逊，阳光而皎洁。12月，愿你过去所有的日子的努力，所求皆所愿，所愿皆成真。2021年最后一个月，我想送你所有美好的祝愿，但最重要的仍是愿你一切安好，余生无恙。祝你的12月眉目舒展，冬天安康。 什么？我听什么？我说什么？做什么？都陪着我。我怕什么？我已经所剩不多，我没什么可以和这时间互相纠缠。或许这世上还有个我，他做着我未曾有的梦，海的皱纹还给风，昆虫的秘密还给痛，也请把我的孤勇归还给我。或许这一路有些曲折，人们总问我是怎么了，岛屿丧失了体温，山神庙丧失了钟声，连同我的思绪也落入深沉。 这篇文章它的整体的感觉就是一下子让我们陷入了对2021的过去的那11个月里的事情的一个回放，就是你一下子发现就像吃蛋糕一样，就到最后一块了，你可能就要慢慢的品一下了。接下来的31天里哈，你可能就不会像之前觉得还有大把大把的时间了，哎，你会一下子开始珍惜了，谨慎了。 哎呀，你为什么不从第一口就好好的尝那口蛋糕呢？为什么不从过完春节就好好过，正好过完正月以后好好过你的第一天呢？全年的开始的第一天，比如说虎年，虎年第一天，这个虎爪子我怎么卖出去？ 哎，说到这里哈， 一定要特别提到明年啊，就是叶谦的本命年。 对， 而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叶谦迎来的第二个本命年。 是，这是都36了，哎呀， 哎呀，岁月不饶人呢。嗯，所以为了保证我们的老嘉宾啊，他能更好的在他奔赴50岁的日程中啊， 是， 不管是做节目还是白天时光里的精力和体力，我们会明年啊追加一位男左啊，他可能也会在某一天一周呢会来一天啊，来帮助我们这位48岁的老嘉宾啊。 嗯， 他一旦眼睛不舒服， 我为什么不我为什么就是腿脚眼睛都不行，这都是老年病啊。 因为他已经带着老花镜在做节目了。 是是是，早花的有点早，36就花。 这个是大家看手机多的原因， 记性也有点不对 了。但是你之前没有带，就今年开始哈，我也在想啊，就是我们用手机的这个时间之长，对吧？对这种电子产品的依赖，都会造成我们的这个眼睛。可能会过度的使用， 是啊， 对吧？ 我公司里有一个老大哥，比我还大2岁啊， 人家都没花， 不是，就得的特别严重，就一开始我们就是引以为戒了，就特别可怕，就是他得的叫眼底黄斑， 啊， 那个特别特别厉害了，已经就是因为光线不好，然后也是花的，他一直不注意，嗯，大家一定要注意起来。 好，我们第4转接。 声音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声问候，从我们来到人间就开始接受声音的多种表达方式。 宝宝真乖。 嘿，我说你快点的呀。 我喜欢看你笑。 工作你走脑子了吗？ 狂风暴雨如鲠在喉， 写不完作业你就别玩了。 眼睛长哪儿了？照什么急？ 和风细雨如沐春风， 加油，面试必过。 咱们都是街坊啊，有事儿您说话。 声音情绪五味杂陈，甜咸多一些，苦辣少一点，生活和谐，快乐无边。 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31，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11月的最后一次直播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嗨， 马上要迎来全新的一个月了。 嗨，22:31:4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30号周二晚上最后25分钟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叶谦说的没错，明天我们将迎来全新的12月， 是， 它也是2021年的最后31天了。这样说来，我们即将 迎来啊2022，迎接冬奥会之年，迎接全新的啊，马上收拾收拾要过年的， 是吧？ 虎年了，哎呀，过得真的很快哈。不过开心的是，我们依然可以在2022年的晚上9点到11点继续陪伴大家。 对 啊， 来吧，第四时段我仍然可以放像 Incognito 乐队这样的歌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歌曲有快有慢，有热烈有安静。这首 A Shade of Blue 就是非常安静的歌曲。 陈绮贞后场。 Ooh, yeah, yeah, yeah, yeah, a shade of blue. 风筝飞，叶落下，拳头的世界如此大，线缠绕，树长大，手掌留住了风，握不住一粒沙。我的左手是猫，右手是抚慰的力量。你让我轻轻的合掌，换来旧时光。闭上眼，就地卷起海浪，奔向至原谅，追逐一头大雨中的狼。 首非常短的来自陈绮贞演唱的《手的预言》啊，就是我们常说，哎，你把手打开，让我看看你的手相。我是这么理解的哈，《手的预言》在这首歌之后。 对，我就忽然想到的那句歌词：“手心忽然长出什么什么什么的纹啊。”不可言语的这种爱情， 至少还有你。 啊、对对对。 林忆莲那首歌，至少还有你。哎呀，所以说我们常常说手的温度啊，要不怎么谈恋爱都得从牵手开始了， 是、 啊、对吧？拥抱、牵手啊，就是一下子对一个人的信任啊，还有彼此之间的那种温度的传递啊， 嗯、 手会传达很多。两首歌在一起叠放，也是我们男左女右的歌曲配搭中的一种啊，就是隐姓埋名乐队。和陈绮贞 是 共同登场、 对， 而且也会在这个第四时段，我们会有两首连放啊，三首连放，就是渐渐的，大家也可以收拾一下，不管刷牙、洗脸、敷面膜，准备一下，答应亲爱的23点入睡的啊，都要准备一下了， 牵手喽！睡什么睡？出来牵手！ Too soon, my secret love became impatient to be free. So I told a friendly star the way that dreamers often do. Just how wonderful you are, and why I'm so in love with you. Now I shouted from the highest hill, I've even told the golden daffodil. At last my heart's an open door, and my secret love's no secret anymore. Thank you. heart's an open door, and my secret love's no secret anymore. 我的秘密爱情 ，secret love 啊，不想让旁人知道的一份秘密。 我本来以为你要说我的秘书啊，突然间来个我的秘密爱情，说这首歌的名字呢， 其实就是某人的私情，你不要去探听啊， 就是别关心别人的感情上的事、啊、人家愿意和你分享是一回事，你不断的打听是另外一回事。 对，因为你本身你可能还抱着并不是说 你又不是抱着这个心理咨询的心去帮助人家，对吧？还是说回老话题，你是抱着可能你有自己的这个三观的心，对吧？你有自己的价值标准的心、嗯、然后人家的这个私情可能还会触犯你的这个价值标准、嗯、那你不会起到任何好作用，你或者你抱着八卦的心，那就更不好了啊，就更有点损友这种感觉，那就更不会起到能劝慰他的作用。 好的，在这里呢要说一下刚才叶谦说的那段歌词呢，准确的讲应该是王菲的那一首流年。对，我刚才生成的是林忆莲的那首至少还有你，它是掌心里的痣、 掌心里的痣。 而叶谦说的 那一句呢，我是掌心忽然长出 纠缠 的曲线， 懂事之前 对 情动以后长不过一天，这林夕的词哈、啊、这绝子啊。因为王菲啊她对文字很敏感， 是啊， 所以她对自己的作品当中啊这个歌词的要求很高。 那绝对的， 今年王菲也唱了一首歌词极其的啊，每一句话都可以让你当成警句啊、金句的如愿。一听到这首歌就一下子回到十月看那部电影， 就是现在你放的这个、 看来你是没有看啊、那就让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首如愿。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的屋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照拂的梦，千句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前，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哭过我的天，我要化成你的缘，缘不完啊，缘又完啊，这像是每一天。 请带我去明天。 如你年轻的脸。 小野丽莎刚刚给大家唱的这首歌叫做，你们听说过金发碧眼吧？但其实他这首歌只叫碧眼，绿眼睛，绿眼睛，碧眼，对吧？这个点了，大家也都应该闭眼了，应该好好睡一觉了。当然了，我们听到小野丽莎姐唱的这首歌曲是《绿色的眼睛》啊，《Green Eyes》，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然后在这之前呢，听到的一首应该是大家就比较熟悉的嗓音了，比较熟悉的声音了。刚说过他的这个什么暗涌啦啊， 流年 啦，还各种这样的，他就是非常非常多的两个字的优秀的作品啊，他都出过。 还真的哈，我今天带给大家的最后这首歌，你听。 哎呦 ，SOS 了。我这 时间轴， 哎，你听这个电波，摩斯密码 SOS， 很神奇哈，就像我们接通了未来， 或者是我们与过去又有了某一个时光机可以坐在上面一样。 是， 今天的陪伴就到这里了，十一月的陪伴也到这里了。我们常说在睡前原谅今天所有的不愉快，不要带任何的悲伤到梦里去。 对， 明天全新的十二月，2021最后的31天，希望大家都能够冲刺顺利。你不说两句吗？ 感恩你明天 什么 会在自己的床上醒来，我也会很感恩我会在东城区醒过来。嗯，这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要对自己说的第一句话。 你是说感恩大家什么？感恩 彼此。对，就是对、 啊、 感恩彼此。 我说怎么突然把我扯上了啊。好的，每个人都要珍惜2021啊，同时也要带着希望迎接2022。明晚见喽！ 明晚见， 12月见。大山老云过迷茫，谁又会在尽头等我？ 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喜欢。